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，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而家得唔得啊？OK， 喂，大家应下我先得。而家咩环境？搞佢搞唔到，而家 OK 啦，系嘛？俾啲反应你喂，唔该。唉，真系搞死啊 ！OK， 咁即系而家直播吓，咁啊迟咗廿分钟，因为搞部机又换过另外一部机。咁然後嗰部電腦又用唔到，唔知係咪呢度停電啦？咁啊 ，Skype 又用唔到，今日就真係拖災拖難啊！真係咁啊，無論點都好啦。雖然而家10:20啊，遲咗廿分鐘，咁都係照做噶啦啊！鬱敏踩場，今日就我一支公，咁啊，好似做踢爆咁樣啊！咁但係唔知點解咧，啲網絡又而家好似又 OK 嘅，頭先咧就～有問題，而家聲線有冇問題？夠唔夠光先？我而家睇下先，睇翻個畫面先。Looking good， 啊 ，join 埋 looking good 咁咪得啦 ，looking good 就得啦。嗱，今日咧其實我就即係成晚，我只係想講一個話題嘅啫。咁但係雖然今日即係都有班民主派人士又繼續去上法庭啦，係嘛咁跟住又會定罪又判刑啦，咁呢個就係818、831、10月1日啊，三次嘅和平集會啊，都係因為警方冇發呢個不反對通知書，於是就叫變成參加或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，係嘛？最輕都判8個月、10個月、18個月咁樣啊，咁呢個我哋已經之前已經評論過啦，係咪？咁又係嗰個法官胡雅文啊，嗰位女官去審嘅。咁呢個亦都係國安法指定嘅法官，咁即係唔使諗噶啦啊！咁呢班相關嘅人之前有案嘅818、831，跟住10月1日，咁可能又會即係等於加監咧，因為你唔同案，佢可能冇同期執行噶嘛，係咪？咁就呢筆即係都冇乜好講噶啦，我哋只能夠個心態就除咗好憤怒之外，就係對呢啲民主派人士啊！即使我哋過去同佢哋即係啲政治路線唔同，係嘛？咁但係咧都係即係哀驚勿喜，係嘛？即係我哋就唔會好似有啲人咁樣啊！即係你啲建制派梗係打落水狗噶啦，係咪？即係嗰啲賤人就唔使講，係嘛？咁我哋就即使其中有啲人我哋都好唔啱眼嘅，係嘛？咁但係佢呢個好明顯就係喺呢個惡法底下，即係或者而家呢個暴政底下。對佢哋係一種政治迫害嚟嘅，我哋即係對政府或者呢個極權政府啊呢一種咁嘅做法咧，我哋係非常之憤怒嘅。我早兩日咧就幫美國之音做咗一集半個鐘頭嘅啫，咁台灣一個獨派嘅即係制憲基金會嘅呢個發言人啦咁另外我啦，咁個主題就係講。咪而家共產黨用法律嚟搞你台灣同埋呢個香港，咁我睇法佢邊係法律嚟嘅啫？屌共產黨，你同佢講法律，呢個流民政府嚟噶嘛，大佬係咪？屌啲流民嚟噶嘛，基本上係係嘛？ 打橫嚟，係咪？喂，佢話舊金山和約係廢紙，咁當然舊金山和約好多爭議啦，係咪？舊金山和約即係獨派就中意捧呢個舊金山和約嚟講噶嘛，係咪？咁理由好簡單啫，呢個就係、是、即係其中有一項嘅台灣地位未定論啊嘛，叫做係咪？咁因為佢係處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敗嘅呢個日本啊，喺嗰個國際地位係嘛，同埋佢哋應該負嘅啲咩責任，咁有條舊金山和約，49個國家有份簽嘅，係嘛？咁其中有一部分就冇提到話台灣嗰個歸屬，咁但係台灣1945年，喂中華民國政府嗰陣時仲未有中國共產黨嘛，係咪？未有中國咪中華人民共和國嘛？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憑乜嘢？喂！即係去話人哋呢一個舊金山和約係廢紙咧，真係奇怪，係咪？你中英聯合聲明你話佢歷史文件，舊金山和約你話佢廢紙，係咪？咁當然喺台灣，你統派或者藍同綠，大家對呢個舊金山和約嘅睇法有啲唔一樣。但係有一樣嘢，你民進黨而家嗰個政府係叫中華民國政府啊嘛。咁如果你都認為舊金山和約裏邊講台灣地位未定論係啱嘅，咁你呢個中華民國咪真係廢㗎？系咪？所以佢都唔敢讲啊！佢只系话共产党即系话呢个旧金山和约系废纸，非常之荒谬咁。咁所以咧就美国之音就做咗一节就系讲呢个，即系佢而家香港佢用国安法嚟对付你香港啦。台湾咧佢又话你个外交部长咧系台独分子啊，要依法追究，终身负责，要你如果你唔知揾咩嚟叫人终身负责呢？哦，佢话有反统一法，乜反分裂法，迟啲就整条统一法都得，咁任你噏啦，大佬，你嗰个法律系有长臂效系统，即系个效力嘅，你而家讲到国安法咪咯，喺特区以外嘅人啊，触犯呢个国安法一样拉得你，唉，咁而家又冇嗰、那个会同大部分嘅国家都冇。互相遣返呢個逃犯嘅條約，咁你搞咩啊？屌你真係，唔係即係而家係認為自己打橫嚟啱曬係咪？咁我嘅講法就係、是，屌你同佢講法律，同個流民政權講法律係咪？哇！跟住喺美國豬音後面 Facebook 下面佢整咗一段出嚟，嗰啲咁嘅五毛係咁殺曬出嚟，屌你真係中國人真係悲哀，我要話俾你聽，真係係咪？喂，我哋講嘅就係、是、你嗰個法律。是咩法律先？你又唔系香港人有份制定嘅法律，系咪？屌你系一个独裁国家，系咪？你嗰条法律咧就要去控制埋人哋，屌！咁香港冇得讲啦，你自己带头将嗰本基本法撕烂佢，系咪？要整个国安法凌驾呢个基本法，咁仲有咩好讲啊？系咪？所以你同共产党讲法律咪好笑啫？我觉得啲人仲喺个法律条文同佢咬文嚼字，即系嘥气啦，系咪？基本上就系、是，系咪？今日其實我想講咧，就係主要個話題咧，就要講台灣嗰個疫情嘅。咁我哋而家人喺台灣啦，係咪？咁台灣一直以來咧就最安全嘅，即係你可以睇到，即係舊年年頭呢個武漢肺炎爆發之後咧，即係喺呢個全球疫情陸陸續續都跟住爆發，係咪？咁台灣喺防堵呢一個疫情嘅表現咧，就老實講。是非常之突出的，这个无可否认，是吧？在去年的1月28日，就出现第一宗首例的本土病例，出现第一宗就是1月28号。到了2月下旬呢，就有些即係本土嘅群聚嘅感染，但係即係確診數字係好細嘅，好輕微、好少嘅啊。咁但係到三月中咧，亦都因為嗰個國際疫情即係出現一個非常之嚴峻嘅局面，於是就有一啲境外移入嘅呢啲咁嘅案例。咁一路落嚟咧，都係即係佢哋好自傲嘅咧，就係舊年有252日係零確診，252日喎，由舊年嘅4月到舊年嘅12月，係嘛？總共有252日咧係零確診嘅，係嘛？咁會唔會因為咁就鬆懈咧？好啦，舊年年底啊，到年底12月21號才出現一個 即係紐西蘭嘅紐西蘭籍嘅機師，後來俾人鬧到即係趴街嘅嚇。呢、這個紐西蘭呢、這個即係呢個紐西蘭籍嘅機師，咁啊將佢嗰個病啊傳咗俾佢朋友，咁啊於是咧令到嗰個本土病例咧又再出現，係嘛？好啦，跟住都相安無事啊！到今年年頭一月，桃園就出院，即係桃園一間醫院啊，即係公立醫院就出現呢、這個醫院嘅群聚嘅感染啊！咁哇，大家都好驚咯！嗰陣時已經係搞到呢個桃園市嘅市長鄭文燦即係撲出嚟講好多次嘢，係嘛？咁跟住又冇嘢啦啊！咁其實嗰一次桃園嗰次咧，即係桃園醫院嗰、那個羣聚感染，係令到即係呢個即係呢個所謂嘅防疫啊，係出咗一啲即係問題嘅，即係大家會覺得啊睇到咁啊好緊張啦，係咪咁啊？即係嗰個即係我想講咧，台灣嚟嘅，就算由舊年年頭到而家都好，啲人都係戴口罩嘅，去到邊度都咁啊。其實呢樣嘢就真係一個即係。其實一個防控疫情是一個最好的辦法嚟嘅，後來證實咗係，係嘛？咁而家係嚟唔切打疫苗啊！如果台灣出現嘅問題就係、是，即係啲疫苗又嗰、那個供應又有啲問題啊！到而家都好冇辦法，即係嗱，譬如話有啲公費打嘅，而家又停咗，係嘛？咁又有啲疫苗咧，即係又宣布停咗，咁又如果你自費打嗰啲咧，就好幾貴嘅啊！咁但系而家去到一個情況就真係非常之大鑊啊！我哋睇下由四月開始，就係、是、令到個疫情出現即係、就是、所謂反覆，同埋大家要提高警覺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華航嘅一個所謂即係俾嗰啲華航機組人員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檢疫防疫住嘅一間酒店 Novotel 啊。呢度亦做洛富德啊！呢間酒店咧就出現呢一個所謂華航機師啊，同埋啲機組人員嗰、那個即係羣聚感染。呢、这個係喺四月底啊，咁就不斷咁燃燒。好啦，而家搞到咁大鑊，由五月十五號開始啦。今日17號，五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今日300多單，琴日就200超過，前日咧。即係15號咧，就180，呢個係台灣有史以來本土病例最高嘅，係嘛？喂，佢有3多單都已經係騰騰震㗎啦，今次係去到由180到200多，跟住到今日333，係本地嘅，即係話佢過去一直以來咧，加加埋埋年幾累積嗰1000多單感染咧，即係確診咧，喂！呢、这、一個本地喂得8單左右，100單都唔夠喎，全部係外邊傳入嚟嘅喎，即係個即係十位數嘅啫。但係而家連續3日加埋180、200幾，咪400，今日就300幾、700幾，即係可以預見咧，呢個本土感染嘅病例一定係超過境外輸入嘅啦。啊，咁當然比起香港，佢都仲係未到萬位，係咪？咁但係就已經係好恐慌，因為呢個係英國變種嘅病毒，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你諗都諗唔到喎，係嘛？唔係而家唔係低温嗰個病毒㗎啦，已經變咗種㗎啦，所以佢個傳播力係非常之強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就真係好緊張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令到而家台灣你睇，台灣呢輪係好黑㗎。嗱，今日又停電 ，OK？早幾日又停電，係嘛？而且那個停電係人為嘅錯失，係嘛？即係睇嚟嗰個經濟部長都係危危乎噶啦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，即係呢個疫情忽然間大爆發啊，措手不及啊！即係你譬如醫院而家有好多醫院，你譬如要去睇門診嗰啲全部停，係嘛？做手術嗰啲有啲又要改期啊，成啊，即係基本上亂曬龍，因為一定要騰出好多病房咧。就是醫呢啲確診嘅病人嘅，喂，一日100多單，180單到200幾、300幾，再嚟你真係好難估計喎。呢、這個佢而家將佢升級到第3級，好緊張。 所以台北市和新北市两个重灾区就分分钟要封城的，而家睇个款，就算唔封城都半封城，就话限制你啲人即系出去啊，就会咁样噶啦啊，学校又要停课，有啲学校已经开始停课啦，系嘛？咁所以今次嚟讲，对台湾嚟讲咧，即系好多人都估计唔到嘅，本嚟喂年几个相安无事，系嘛？即系唔排第一都排第二噶啦啊！喺防堵呢一个即系疫情嚟讲，系好厉害嘅啊！点知而家破功系嘛？我哋休息一阵先啊！因为虽然系呢度直播，我都要俾佢剪一剪片，我饮杯水先啦，即系系嘛？